哎呀，大伙儿很高兴啊，这就回到老周家，到了周天远家，杜大盼等人就张罗着，特别是无奈和白面，白面过来，我师叔啊，你叫了青莲居士，大伙儿高兴啊，喝上一杯，这就摆上酒宴，大伙儿给李白庆贺，大伙儿也明白李白的什么意思，啊，别看一身的武功，但是呢，还是喜爱诗词歌赋，还喜爱这个文行，所以大伙儿喝了酒，这时周天远呐就跟大伙儿说了，说师弟啊，再过十天，啊，你们听着，我得领你们走一趟。再过几天，就是峨眉山前第一人老爷子澹台飞鹰的100岁大寿。老爷子在峨眉山下住，那是武林大家呀，泰山北斗戴风之皓月。他这个大寿正好今年100岁，各方武林当中的名将大家都去给老爷子拜寿去，所以啊，咱们也去，特别李白，你也得去，在拜寿会上，那都是朋友，结交一下四面八方英雄豪客。那拜寿得需要礼物啊，各准备各的。李白一听要给澹台飞鹰去拜寿，很高兴，点头就答应了，因为他听他师父燕影燕飞来提过这位澹台老人，也想结交一下天下武林的豪杰。大伙儿各准备一些寿礼，单说这无奈一股烟儿把那白面小老西子弄出去了，你过来。我说白面啊，怎么了，你说吧。你说上峨眉山那儿给澹台飞鹰老爷子去拜寿去，你看人家都准备啊啊上好的礼物，咱俩送啥呀？你说送什么呢？要不然陕西人给他送两瓶醋。哎呀，这哪有拜寿送醋的啊，咱们得研究点呀。你说怎么研究啊？我说，别看现在咱俩手头紧，啊，拿不出好东西，这成都府有的是好东西啊，上外头捎两个来，行话就是偷两个来。偷谁呀？你小点声吵吵行不行啊？很怕邻居不知道怎么的。你知道成都有个大罗寺吗？这个大罗寺啊，据传说，大罗寺这个方丈叫远镜，释远镜僧人。因为这和尚都是释字打头嘛，所以这和尚叫释远镜。说大罗寺供的那个像，佛像都是金的，纯金的。底下那香炉都是金的，纯金的。他哪来这么多金子？你看，和尚无儿孝子多吗？是不是啊？你别看和尚没儿子，天下孝顺和尚的有多少啊？是不是啊？有那个有钱的主，这你就甭管人家哪来的金子。咱们俩晚间进大罗寺，弄出一金香炉来，然后找一个金匠，打造这么个寿星老。那一拿出去金光闪闪还不丢面子，你看意下如何呀？我听你的，你说上哪儿俺就上哪儿。这俩人当天晚上就行动，知道大罗寺在哪儿。这无奈还有白面，两个人半夜二更天就由打周天远家出来，出来的时候还碰上李白了。李白喝了点酒在凉亭那儿坐着呢，哎呦，看了一眼无奈白面，你们二两个干什么去啊？嘿嘿嘿，师叔啊，我们两个实在睡不着，所以我们俩想练跑子功。哦，李白点点头，也没说什么，就嘱咐了一句，练的时候啊 不要惹祸啊。那意思要碰上什么夜行人了，方方面面的不要惹祸，哎，也别干一些不地道的事儿。哎，你放心吧，师傅。俩人就由打周天远家出来了，拐弯抹角啊，穿房越脊，滚几爬坡，简短接说到三更天的时候，就来到大罗寺。呵，这大罗寺九层半的院子啊，晚间呢静悄悄的，在成都的城北，寺外全是大林子，茂密的森林，这风一吹过来，那林子一动，森林中的古刹阴森森的，很吓人呢。我说白面啊， 嗯，你说吧。 我告诉你啊，机灵点啊，我可听说大罗寺有不少武僧人，如果有点风吹草动的，抬腿就跑。 你放心吧，我比你跑得还快的。 对，你这什么意思呢？俩人翻墙进来了，就开始往这大殿里摸，拐弯抹角啊，就摸。大殿还不好找吗？哎，这就摸到了大殿。这个大殿里边啊，灯光明亮，人家那灯万寿灯是吧，常年的点着，所以这个大殿里很亮。 哎，没和尚， 大殿里空荡荡的，和尚都睡了，哪有半夜不睡觉的。前边是佛像，底下香案桌，无奈一看，正当中一个大金香炉啊，方的，两边一边三个小金香炉啊，发财了。就这金香炉啊，就这金香炉得打多少寿星佬啊，进去。这俩人会武术啊，艺高人胆大嘛，摸进来了，来到这香案桌前，无奈一伸手搬这金香炉，我这抬不起来，太重了，好几百斤。哎，这家纯金的，我说来来来来，白面你抬那边，我抬这边，俩人伸手就抬着金香炉，要把这么大个抬走。白面一伸手，俩人一抬，踉踉跄跄，刚翘起个缝来，刚能抬起来，白面不干了，嗯，不抬了，不抬了，怎么不抬呢？就这个，还甭说偷啊，给你都拿不回去啊，就咱俩这个力气，抬不出去三步，就得歇一歇。在这儿抬到老周家，得抬八天才能到老周家的。哎，你这，那就摸那小的，这俩人贪财嘛，不是？那有小的，那小的也很沉，一人刚能拿动。俩人正在这儿搬搬这个，拿着那个。哎呀，这时候啊，无奈说了：“哎呀，我的妈！这要知道啊，这么多金香炉，咱套辆车来好了。”白面乐了：“你是偷啊，你还是给人搬家呀？”还套辆车来。就在这时，外边传来脚步声，噔噔噔噔噔噔，来人了。往哪儿藏啊？滋溜，俩人就跑到这香案桌底下来了。进来个小和尚，听着大殿里头有动静，知更僧人，嗯，方才听着大殿里有人说话呀，吵着把火的，是吧？给这大殿左右转了一圈，到大殿里边又瞅了一圈，没什么不对地方，嗯，发现了大金香炉挪地方了，不在这原位置。小和尚四外看了看，闹耗子也不能，没人呢。和尚转一圈出去了，俩人有打桌底下钻出来，我说就抱那小的得了，快点吧，夜长梦多。就拿那小香炉，刚一伸手，外边说话了：“你要能拿得动，就把这些香炉都拿走吧。”“哎，不用客气，没事儿，我就拿一个就行。”啊！一股烟无奈琢磨：“谁呀？这是？”一回头， 大殿门口那儿站俩和尚，后边跟个小和尚。前边这个和尚啊，有80来岁了，光头顶，12受戒，黑疤，穿金丝叠罗袈裟，很是威严。旁边站一个，这个和尚出奇，一股烟无奈一看，这和尚穿了红僧鞋，那脸是金黄色，闭了眼睛，打了鸡手。无奈看了看，哎呦，哎，两位僧人，哎，有事儿啊？你们两个到这干什么来了？啊，是这么个事儿。无奈就明白了，是大罗寺的主持啊，是吧？那跟人解释解释，是这么个事儿。我们俩呀，晚上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呢，怎么办呢？我们俩就散步，就这么的溜溜达达散步，就散到这院来了，就到了这个大殿里边来了。我一看这个香炉很沉，我们两个想练练身体，练举重，练练臂力，所以我们俩想拿这个练练啊，正练呢。和尚，哎哎，那你这不让练呢，我们就走吧。一股烟无奈，主要是怕边上穿红僧鞋那个僧人，他一看这个僧人可了不得，那太阳穴呀、啊、饱满，眼睛睁开放着光。无奈就打一哆嗦，打一激灵，说完这句话抬腿还就要走。这时穿红僧鞋那和尚说话了： 等等 啊，怎么的？ 嗯哼，你们二位分明是窃贼，看你们的武术着装，是行内之人，哪个门户的报上来，否则休怪我不客气。这大罗寺也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吧？ 啊，哎呦，我这个，哎， 要报上门户，我还背不住你把你放了，要不然是休走。 为了 无奈总，我能报吗？啊，报我师父杜大派，那得丢多大人呢？给我师父丢人的那是。 他是这个，你问我哪门户的？ 对， 嘿嘿，在下呀，和尚，我是南天门的。 南天门？和尚巴嗒巴嗒嘴，没听说武林当中哪有个南天门啊，就知道这小子没正经的。你戏耍赛家吗？ 哎，那不敢，那不敢。 哎，哎呀，一股烟一琢磨，此时不走，等待何时？ 他这手啊，就摸到这个百宝囊里边来了。 他离和尚也不算太远，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说是迟，那是快呀、啊。这无奈啊，可敢下手，一抬手。 他这个白布囊里头不有那白粉吗？ 啊，就那个白沙粉。他抓了一把领不丁，奔这和尚唰就扬过去了。这伙家伙一股烟儿， 就这么个一股烟儿。无奈要跑的时候，多人都是扬一把沙子，白沙子。 他扬完了还说：神烟一股手中扬，转身不见我腿长，抬腿就是3000里，睁眼看见王母娘，肉肉肉肉，白面快跑！ 这俩和尚万没想到，这无奈能扬一把沙子呀，也不是面粉呐，反扑奔自己来了，那就得躲呀。所以俩和尚一左右这么一躲，无奈跑出去了，剩白面的小老西子白面白大青一看，我要跑。肉，结果他没跑了，就那穿红鞋的僧人一看白面，顺边上要跑，和尚来了一个阵脚啊，就那个脚后跟呢、啊、抬起来往下这么一坐，砰，就震地一下子。 结果就这一下子， 好嘛，借地穿绳嘛，这阵脚您知道啊，那武功好的啪就这一下子能把房子给你震塌了，就用这个地纯阴。结果这一震脚，白面刚跑3步， 就觉得这个地上扑通一下子，他腿这么一哆嗦，和尚那个筷就甭提了，一探手就把白面给摁那儿了。别走，噗，就给点上穴道了。别走，噗，白面还说呢，我没走，我没走，一股烟撒腿如飞往外跑。他跑了，跑出大罗寺，他找个地方搁那喘气儿。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妈的妈呀！这咋整？来俩丢一个啊！这和尚谁呀？打我也打不过他，这怎么办？看起来就得搬兵去！扔扔扔扔扔扔扔扔！他跑回了周天远的家。回来了，还是从这个后墙跳进来的。李白呀，喝多了点酒，屋里头还热，所以在当院正坐那乘凉呢。他俩走，李白知道，哎，一看吴岱跑回来了。吴岱怎么这么慌里慌张啊？哎呀李师叔，吴岱想就得跟李白说了。李师叔啊，事情是这个事儿，跟你老人家说实话，我们俩这出去溜达，听说这个成都大罗寺啊修得非常好，我们就观景去了。到大罗寺我们去溜溜达看一看呢，结果溜达进去，溜达到大殿里边正看呢，坏了，人家大罗寺出来人了，怀疑我们俩是贼，结果就把白面给抓起来了。我是腿快跑了，他们是误会了，我们哪是贼呀，是不是？我们一点的想法都没有，他们说我们去偷人家金香炉，结果白面被抓。你说这玩意儿，师叔，我怎么跟我师傅说呀？这也不好意思，是不是？师叔，你看那谁去到大罗寺把人尿出来呀？啊，这啊，李白就站起来了。你跟我说实话，无奈你们到底到大罗寺干什么去了？ 到底他那个师叔啊，那个到底我们是想发点意外之财，先摸他俩金香炉 啊？ 哎，李白紧锁眉峰，这事儿还真就不能跟杜大盼说，因为什么呢？一股烟无带，是吧？白面这都是杜大盼的徒弟，他自己当师叔的，那这深更半夜去要人去好吗？李白一琢磨，孩子惹了祸了，是不是？那就得自己出面。 好， 这事儿啊，无奈我不跟你张扬，你偷钱带路够本大罗寺。李白翻身进屋，把宝剑取出来。五指男还问这李白呢，您干什么去？ 我去办点事儿。 李白一想，我到大罗寺，我代表这个白面和无奈的师傅给这和尚赔罪，把人要出来就完了。就这样，李白跟这个无奈就到了大罗寺。可一进大罗寺，这才引出一段李白擂台四战抛剑掌，掌打瑞达。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

来赔礼来了，图纸惹祸了，晚上想发不义之财，大罗寺偷人香炉，让给抓起来一个。说李白一想啊，我就代表无奈和白面的师傅到那儿给人家当家僧人赔罪，把人得要出来呀、啊。这李白呀、啊、晚间来了，实际李白是不知道啊，正有一个冤家呀、啊、在大罗寺等着他呢。怎么事儿呢？这个大罗寺的主持方丈是远近僧人，这个僧人可以说是一个文学大家，那武功也不弱，德高望重，很有名望。那么最近这个大罗寺来了一个朋友，也是远近僧人的僧友，谁呀？这个人就是万圣堂的三当家的赤足踏金台金面罗汉瑞达。瑞达怎么来的？瑞达呀，来找李白来的。前文书我说过呀，这李白剑扫贺天川，这一宝剑把贺天川给扫了。把贺天川的武馆给扫没了，贺天川憋气呀，回去找师傅，就找到瑞达，说师傅，我还想学艺，弟子武功不高啊，我丢了人了，苦心经营的武馆被个年轻人叫李白李太白当着众人的面把徒弟我给剃了，一剑削三手嘛。哦，瑞达仔细看了看贺天川，哎呀，这个人这个剑要再往下那么一点点你就没命了。怎么事儿？贺天川就一五一十的跟瑞达说了一遍，打了和尚满四宿啊，哎呀，这徒弟挨揍了，师傅这脸可挂不住啊。瑞达就打听谁是李白，他是谁的徒弟，没名儿，因为李白那时也没名儿，乍创江湖。哎，最近听说了成都这儿摆英雄大会，瑞达一想啊，我到英雄大会上找找这李白去，我看一看是不是到底什么样个人，怎么就不给我们留个面子，对不对？你这个练武的容易吗？那杆大旗立起来不容易，说让你给撅了就撅了，我徒弟苦心经营这个武馆呢，你把这饭碗给弄砸了。瑞达来了，来了之后都到大罗寺，他住到这儿。哎呦，远近僧人一看，哎呀呀，僧友来了，那瑞达可是个大名人物啊。怎么说呢？你就听这外号“赤足踏莲台，金面罗汉”，你记住了，这和尚要练到罗汉这儿，那就成了最高的境界；老道要练到金仙，那就是最高境界。瑞达什么人物啊？啊，那跟李白的师傅是平起平坐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无不及。所以瑞达住在这儿，哎，那边那武林大会一开始，瑞达还真去了，也看到李白了。哎呦，一看这小伙子，这个俊，这个帅，这文质彬彬的啊。瑞达有心上台，可一琢磨自己这身份，人家李白是个乍创江湖，是吧，是武林当中的新秀，你说我瑞达到台上去，说我跟你比划比划，一身份不相称，这如果是一高人成名的剑客，瑞达上去，哎，我跟你比划比划，这行，这变成什么了？大象对付猫，他不合适，让人耻笑。另外到擂台上，我找你来了， 什么事儿啊，老人家？我为我徒弟报仇 啊！大伙一听，整了半天，你徒弟败了，你出来了，是不是啊？ 那得讲个理字啊，因为什么败的？另外，你这么大个瑞达，他们两个相斗，你这个身份就不应该轻易的出来。要不是什么苦大仇深呐、啊，咬牙切齿的恨，咬出血的那个恨，瑞达的身份不应该上台。所以和尚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的。哎，就回到大罗寺，就跟这远镜说，我这两天我就要走，这仇啊这恨呢、也雪不了了，啊也报不了了，我徒弟认倒霉。因为李白是一个乍创江湖的后起之秀，我不能跟他一般见识，这要他师父，那我得跟他说道说道，啊你以大欺小，是吧？因为李白和贺天川，贺天川比李白岁数还大，闯的江湖年头还多，就栽了，就打牙往肚子咽。嘿，今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儿，来了两个窃贼。抓住一个跑一个，那瑞达要抓白面那还不好抓吗？就叭一阵脚，用这个地传出这个震音，就把白面给震个跟头。你说这金面罗汉得多大武啊？抓住个小贼，是吧？问这瑞达就不问了，只能在白边上听。但是人家这个寺院里有五僧人，护寺僧人，一问白面还就招了。嗯的师傅是杜大盘，到这里头来是那个无奈出的主意，要投那金香炉，要打一个金佛像送礼。好嘛，拿大罗寺金香炉送礼，杜大盘的徒弟啊，瑞达紧锁眉峰，这杜大盘是个腕儿啊，啊，哎呦，那杜大盘跟李白在一起的，他们是一起的，哎，正在这问呢，外头门头僧进来了，黑灯半夜的，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已然在门口报号，叫李白，李太白求见方丈。这是瑞达眼珠一转，哦，李白你来了。我想跟你交手，找不到个理由，这回可就有理由了。所以他就跟这远镜僧人说，说这事儿你交给我处理吧。啊，远镜啊也就明白了，因为瑞达已经把这实情跟他说了，为啥到成都来。那么远镜点点头，瑞达一招手，请，打一请字，这可是罗汉级的。瑞达很客气，就由打这禅房出来，降阶相迎。李白一进来，哎呀，一看前面站一大和尚，穿了一双红僧鞋，那脸是金色的，不怒自威呀。李白来都切近，秉腕抱拳，躬身施礼，不才学生李白，李太白。说白了，我也是一个武林当中的人吧，因为我有两名徒侄冒犯了贵寺，深夜李白来此，我来赔罪的。孩子有不周之处，处事不公，做事不周，我这当长辈的应该负责任，要打啊，要罚我都认，确实我们做的不对。你看你来偷人家来的吗？哦，瑞达呀一看李白，哎呦，这个诚实君子这模样，点点头，心里琢磨这人将来能出息。哎，怎奈得是吧，谁都护犊子。什么叫护犊子？这是北方一句土话，就谁都爱自己的孩子。那我徒弟贺天川苦心经营的武馆，让你李白一见给扫没了，嗯，这口气呀、啊，我还得给我徒弟出。但李白这人也不错， 金面罗汉一笑，弥陀佛，李探月请，就把李白给让到了方丈室，还上了茶。边上吴代站那儿，这俩手就不知道往哪儿放。李白，贫僧和盘托出，我是江湖中的人，虽然出家，但是我是身为万圣堂的三堂主。后边无奈啊，就吃了一惊，我的妈呀，那万圣堂的三堂主不是赤足踏莲台金面罗汉吗？这面前这是金面罗汉瑞达呀。李白也是一愣啊，哦，原来高僧您是。赵石说呀，李白一听万圣堂这三个字，心里就有点不爽，但转念一想，那都是老老娘的事儿了，那都是老一代的事儿。前文书我交代过吗？这个万圣堂保护着李世民呢，那么昆仑派保护着李建成，结果玄武门之变，是万圣堂的人马杀死李建成，追杀李家那一代。虽说年头多了过去了，李白在自己师父燕影燕飞来那嘴里头把这前因后果听得都清清楚楚的，但李白转念一想，哎，冤仇可解，不宜再接，况且虽说瑞达是万圣堂的三当家的，他并不是当年的那个凶手。李白点点头，哎呦，原来是瑞达高僧，学生李白这厢有礼。哎，李白，你既然来的，实际呀、啊，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我的徒弟贺天川，就是被你一剑把名声给扫没了，武馆给扫黄了，我也听说这件事。赵石说呢，咱们两个年岁相差甚远，我不应该跟你比武较量，可是本门受辱，我不能不出手。今天你的人，你那徒侄被捕抓住了吗？咱们来一个公事了断，你看如何？咱们明天就在英雄比武大会上，我瑞达要跟你李白走上几趟，如果你李白能赢了，哎，或者说打个平手，我就把那白面晚上那小贼交给你，如果僧人败了，我跪下行乞大礼。李白听到这儿紧锁眉峰，这合着要打呀？人这瑞达找着理由呢，到成都找你李白是为徒弟解气，因为找不着理由，因为你李白是后起之秀，刚创江湖，别我弄个以大欺小的名，那现在把柄在人手里呢，你们的人来到我大罗寺要偷东西被我们抓住了，哎，这就是个理由，那就比武较量，我如果要败了，对吧，人我交给你，你要败了给我跪下赔罪，实际是给贺天川赔罪，那给这徒弟这口气也就找回来了。李白站起来看着瑞达，高僧啊，学生无知啊，经师到了学艺并不高明，万望高僧是否能高抬贵手。哎，弥陀佛，李白，你学武之人日后必然闯荡江湖，这人呢、啊、在江湖上行走，磨磨酒尖儿，碰碰酒令，你不要怕。你看人这和尚还教育李白呢，人在江湖上行走，你磨就磨那有尖儿的，碰就碰那有愣的，整就整那大腕儿，你把那个名声显赫的个咔嚓把他大旗给撅了，那你腾愣不就起来了吗？你老整那小沙弥粒子没名没姓的，是吧，那个你整一辈子也整不出名，那就跟现在一样，想成名上春晚呢，哎，你想在演艺界里头一夜成名，那你就想着法的往春晚里头钻，是吧，在那里边一演，哎，第二天身价倍增， 你老上那农村演出去，田间地头在那儿，你怎么整也就闹个村里红，是不是？这和尚这几句话不是没有道理，我瑞达跟你打，这就高看你一眼了，那就把你这个身份啪的抬起来了，谁能跟我瑞达动手，对不对？那么我如果败了，那你李白一下子不就起来了吗？瑞达实际说这话是个真心话，他只不是啊太爱自己那徒弟贺天川了，就想给徒弟找这么个脸儿。李白一听也是年轻，点了点头，好吧，那明天高僧我在台上恭候。你看李白一想，对呀，就即便我败了是吧，我李白也没丢啥呀，那名儿也起来了，也传出去了，是不是啊？谁呀？李白跟瑞达动过手。哎，是吗？你管他成了败了的是吧，那跟瑞达交手过，有过那么一次，谁？所以李白又跟瑞达客气了一番。那好吧，瑞达还告诉李白，你放心吧，就那叫白面的是吧，那小老西子我们一定善待，绝不能虐待俘虏啊，就啥好吃都给他，你放心吧。李白也知道这么大个僧人能弄那么个白面吗，是不是？客气了一番，李白领了无奈回来了。可李白琢磨呀，这不行啊，啊，这是金面罗汉呐，这事儿我得跟杜大盼还有我师哥得说明白。哎，回来了，李白把杜大盼、周天远几个人叫起来，大伙围坐一团，深更半夜的，李白干什么呢？要开什么紧急会议啊？李白乐了，说呀，杜大哥，您别生气啊，出了点小事儿，这事儿不能怨孩子。咱们不是要到峨眉山去给那位峨眉山前第一人老人家拜寿吗？结果呀，把无奈和白面急着坏了。为了脸面，也是为了给您撑脸面，说给老爷子送什么呢？两个人呢，就到大罗寺去了，去弄个金香炉出来，打造一个金寿星老送给峨眉山前第一人，结果让人抓住了。哎，杜师兄千万别生气，孩子年岁小。杜大盼眼珠瞪起来了，是吧，一听李白这么说，也就把这气儿啊咽回去了，知道自己这几个徒弟什么样，特别无奈个白面，这两个人哎呦，他俩在一起啊，没事儿得造点事儿，造出那事儿得往大的整，大事儿整冒泡拉倒，就这么俩人无事生非。说杜大盼还听李白往下说呢，李白接着说了，说我呀去要人去了，因为白面被抓呀，结果我到那儿碰到了金面罗汉瑞达，当初瑞达的徒弟贺天川被我一剑扫败了，贺天川败北当场，瑞达也是为徒弟出气，我们俩就打了个赌，明天在台上伸手较量，李白我要是败了，我趴地下磕头给他，哎，他如果要败了，那就把白面交给咱们。话一出去，杜大盼呢是个直性人，说了这么一句话，那白面就让他死在大罗寺吧，出不来了。这话说完了，杜大盼有点后悔了，怎么的，这就是贬低人李白，实际这也是一句真话呀，包括周天元等人全吓了一跳，什么赤足塔连台金面罗汉瑞达来了，哎呀，那这是武林当中的顶级人物啊，那谁不知道瑞达呀，万圣堂的三当家的，这个万圣堂大堂主沙无忌，外号索命皇帝，老二是叱咤风云单手托天钟无离啊，这个钟无离掌中有梁天尺，是纵横天下，那么老三就是赤足踏莲台金面罗汉瑞达，老四是浪里飘渡擒龙手谭子越，